女性可会引起来不孕，甚至于月经失调。那么所以这些维生素的缺与不缺也是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补充和应用，这样才能发挥维生素的效果和作用。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刚才呢，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了解了一下如何预防慢阻肺，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四集广播连续剧《情满昆仑》。根据马健《西行先锋》部分素材创作，编剧张先、泽文江、蒋倩，导演蒋倩。请听第二集。 哎，谁呀？ 莲花，是我呀。家里还好吧？ 哎呦，怎么了？今天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 瞧你说的，不打吧，你说人家是甩手掌柜的；打吧，你又阴阳怪气的。那好好，我挂了啊。 呦呦呦呦呦，气性还挺大的。哎，我听说你们那边晚上开始冷了，你得多加点衣裳啊。 啊，知道了。 怎么了你？有啥事儿啊？ 也没啥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嗨，都老夫老妻的了，家里呀，就是咱娘想你。咱爹走得早，你这六七年每年年根儿下才回来，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走人了。哎呀，这人老了，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块乐呵着吗？ 哎，我也想啊。我太想了，我想咱娘，想儿子，也想你。 哎，哎，我怎么听着不对呀？你咋了？刚换地方不习惯咋了？ 啊，没啥，没咋地，挺好的。南疆这边什么都挺好的。 哦，好，那就好。哎，家里可没事啊。你放心吧啊，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心疼钱，该花的就花啊。哎，烟可得少点抽啊。 哎，莲花，听你说这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莲花，我，哎，莲花，莲花。一个人在外真不容易啊。 老崔，是我乌斯曼。 哎呦，乡长，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来来来，来抽个烟啊。 白天的事让你生气了吧？ 乡长啊，我们山东人直，有话兜不住。 嗯， 我就不明白了，在北疆的时候，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建大棚，你们这儿的人咋这样啊？就跟害他们似的。 老崔啊，我给你交个底，前年有一个种苜蓿的项目，人家说包销，我觉得能挣钱，就领着大伙种了。 嗯， 结果苜蓿长起来了，包销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一年忙下来，我们没挣到钱，还赔了一些。现在他们就有顾虑了嘛。 难怪，嗨，我还以为是冲着我来的呢。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北疆的哈密大棚种得很成功，人家那里的农民挣了不少钱。可这是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不少呢，再说我们这个乡啊，离沙漠近，年年有风灾，乡亲们一直吃救济，穷怕了吗？ 你也知道，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哎，吴乡长，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王书记？ 哎， 他可是种大棚的专家呀。 柴王我见过的嘛，我也到你们那里去过。哎呀，洋楼、汽车、电灯、电话，那富得很嘛，也美得很嘛。 哎， 我不瞒你啊，我看着眼馋呐。 你看，你看，你都看到了，我们村啊，家家住着小洋楼，出门呢就是高速路，好多人家现在还有了小轿车呢。这地里呀，全是一排一排的蔬菜大棚，太阳光一照，哎。银闪闪的，就跟那个大海的波浪似的。每天全国来的运菜卡车那是一辆接着一辆，要不都说我们那是全国的菜篮子嘛。 是啊，老崔啊， 嗯， 那当初你们是怎么想起搞这个大棚菜的？ 嘿，这全靠我们的王乐义书记啊。嘿嘿，原先呢，我们村也是丘陵薄地，靠种点玉米、小麦、水果，土里刨食，只能填饱肚子。后来啊，王书记领着我们大家伙搞大棚蔬菜种植，全村一块搞，这才富裕起来的。 那你一年得挣多少钱呢？ 多了不敢说，一个大棚一年下来20000多。 哦，你有几个大棚？ 我那个时候扣了5个大棚。 5个？ 嗯， 哎呀，10几万呢。 可不， 哎呀，我一个乡也没有这么多呀。哎呦，哎，老崔啊， 哎， 那你走了，你家里的大棚种得过来吗？ 哎，现在我老婆一个人弄不过来，只种了一个。 老崔啊，我知道我们这里给你每个月的补贴只有1000多块呀，这差别也太大了嘛。你这不是亏大了吗？ 哎，亏是亏了，那要是说起我们的王书记，那更是亏大了。他是最懂得大棚蔬菜的技术，要是他单门独户自己干，那得挣多少钱呢？可是人家呢，把自己的技术无偿地传授到全国各地，还让我们到处去现场教别人。起先呢，我也想不通，可是王书记说了，眼光得放长远，咱们富了，能看着周围的兄弟受穷吗？这些个大道理啊，一时半会儿我也琢磨不透。可俺这辈子呀，还就服王书记，就愿意听他的话，吃亏也值。 老崔，我明白了，你们王书记真是了不起呀。 嘿， 哎，老崔呀，你这出来几年了？ 来来回回几个地方加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吧。 哦， 要说起来啊，这些年还真是少挣了不少钱。 那是啊， 钱是少挣了，可是见识多了。在家种地那会儿啊，哪知道什么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呀，要不是出来传授技术，那到死我也就只见过我们眼前的巴掌大的天。可现在呢，回家跟儿子说起来我的经历，哎，那我也是神奇得很嘞。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就盼着怎么能快一点把我们这个大棚建起来。 材料明后天就能到了，一个星期就成。 嗯， 你就等好吧。 好，来来来， 把这个搬过来啊！ 好好好， 哎，注意安全 啊！把这个搬过来啊，水调过来。 好， 哎，大家伙加把劲啊，把这捆钢丝缠上来。 好， 一、二、 三。 哎，好好好。 哎， 好， 来，把这个拿来。 哎，库尔班村长， 哎， 那边高度不够， 哦， 再垫高点。 好，好，好。 哎，够了，够了。种玉米也没这么费事儿。 克里木大叔，这可是高科技含量的蔬菜大棚，那不是玉米地呀。 什么可压鸡的，都是种地。 哎呀，大叔啊，种地和种地那差别可大了去了。人家崔技术员的家乡啊，那一亩地收入少说得一两万块呢。你看你这地，往多了说也就一千块吧。 哎，高辉，这多少？一两万 啊？ 库尔班，你听他的。 嗯， 我的学生娃娃，塔里木的沙子你出来的吗？我活了五十多年了，该建的也建了，河谷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啊。 是啊，学生娃娃你累了吧？ 啊， 大白天的睁不开眼，做梦一样的说话呢。 我看过书，书上是那么说的。 哎，阿姨古丽，算了算了，不和他们说了，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 娃娃，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 哎，水来了，水来了，大伙儿歇一歇，喝口水吧。 来来来，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哎哎，高辉啊，哎呦，你出那么多汗啊！大学生，就这身子骨啊，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 别说娃娃，那么疼啊！ 高辉，给喝口水吧。 哎， 来。 哎， 咱 们喝水。 哎，喝水啊，来来。 哎呀，咳死我了。谢谢你啊，阿姨顾虑。 哎，我爸爸呀最爱跟人开玩笑，你可别和他计较。 哎呀，怎么会呢，你爸爸说的也对，以后啊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 嗯。 哎，阿姨顾虑，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 你真想学吗？ 啊， 不怕摔了你啊。 哎呀，当然不怕。 哎，高辉， 好啊，我教你。 哎，高辉，今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哎，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 崔老师最近啊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哦，哎哎呀，这车可比乡长的强多了。高辉，是找你的吧？ 哎，我不认识啊。 这里的大棚谁负责呀？ 啊，你有事吗？ 我想你就是高辉吧？ 是啊，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但我们是校友，我比你高四届。 请问有什么事情啊？ 哦，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 啊， 是这样，听说咱们这边的大棚主体啊马上就要建好了。我们公司代理的农用塑料薄膜挺适合的，啊，这是我的产品， 啊， 你看，质量嘛，尽管放心。想必你也听说过飞马牌吧？这可是全疆响当当的名牌啊！ 我听说过飞马牌。 哦， 可是高总啊，关键是我们所需要的薄膜早就定好了。 我知道，是山东产的，对不对？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 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辉， 哎， 你不觉得山东那边给你们的价格很高吗？ 哦，哎，那你的价格是多少啊？ 啊，这是我们的报价表，看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哎，大伙儿都过来看看。 来来来，都来看一看。 哦，真主，还便宜不少呢。 老师们， 哎呀， 是是是， 算起来啊，一五一十呀，不会算呐，多多的。哎，确实的嘛，可以生下好多只羊啊。哎，一盘汗，你的账算得好，你来算，你来算。 嘿，笨，听着。 哎呦，一个棚下来能省下200多块呢。村长，哦，咋办？ 一盘汗，等乡长来了。你再给他算一算啊！嗯，哎，对对对，乡长来了， 哎，怎么停了？快班，哎，赶紧招呼人干活啊！ 哎，好好，哎，乡长，这里有卖薄膜的经理， 啊，是乌斯曼乡长吧？嗯，啊，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我带来了我们公司的塑料薄膜，啊，这是价格表，请看一下。 哦。哎，老崔啊，嗯，你来看一下。 哦，是飞马牌啊，怕是不行啊。 山东那边不是说7天以后才到货吗？这可是现成的。哎，老崔，你再看看这价钱。 哎，那就等呗。 农史可不等人呐，我们的产品也是获得国家认证的，销售地区从南到北20多个省市。 不用多说了。你这个薄膜啊，我们不能用。 哎呀，崔技术员，这话你可就说不过去了。市场经济，大家公平竞争，不能因为你们过来帮扶种大棚，就把所有的农资都垄断了吧？ 哎呀，高经理，你想太多了。 我想的多了，怕是你的好事想多了吧？哎，乡亲们，说说啊，产品质量相同。那你们愿意用便宜的还是愿意用贵的呀？ 你当然是便宜的 了。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脑子被驴踢了。 高经理，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 美丽的姑娘，火车不是推的，昆仑山不是堆的。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 乡长，乡长，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省不少钱呢。 哦，哎，老崔，老崔，你过来。哎呀， 吴乡长，我刚才都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老崔呀，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这个乡长难呐，你就替我省省。行吧， 哎呀，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 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 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哎，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 哎呀， 崔老师，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你看， 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 哎，就是嘛，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大家静一下，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我这里有。 啊，好，借我用一下。 用花镜干什么？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这个呢是飞马牌。哎，你们看着啊。看。 哎，飞马牌都化了。 大家都看见了吧？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哦，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 哎，不是，哎，我说各位，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骗子的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哎呦， 啊，别着急，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 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咦，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就是嘛，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啊、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还有这么多事情呢、啊、哎呦，我们不懂啊。 崔技术员， 麻烦的， 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 哎呀，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谢谢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好，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种大棚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见什么外呀？ 库尔班， 哦， 招呼大家伙干活。 好，好，好，来来来，快点，快点， 来， 哎，阿姨孤立， 哎， 拿杆子啊，打起来。 哎，一胖哈，手抓羊肉，快点煮好吧！哎， 还有那手抓饭，辣子们要悠悠多多呢。 崔老师，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 哎呀，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高辉， 哎，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点都不能马虎。 嗯，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 是啊。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哦、乡长，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哎，怎么了？这是 停电了吗？ 嗯、哎，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 哎， 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 啊， 赶紧叫维修工 啊。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 哎， 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哎， 我来看看。 哎，崔老师，师傅来了。 哎，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哎呦，我看看。哎呀，电机烧了，那赶快换呢、啊、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两天？ 是， 可这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四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哎呀，这不白干了吗？哎，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怪我，怪我，怪我想的不周全。 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哎，快看，温度下来了。 哎呦，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已经28度了 啊！ 你看，哎，还在降，27.8度了。 老崔啊，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少说两句，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哦，我不说话，我不说话。高辉啊，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 哎呀，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 你这个臭小子，大学白上了。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 别吵了，别吵了。只有这个笨办法了，高维，快去烧火，烧开水，越多越好。 啊，用热水升温，